二咧就三点水做个根字就系二水，二水系一条江苏嘅一条河流啦。咁点解要咁写咧？因为我写完之后，我老公话都唔知你噏乜。我话你哋梗系唔知噏乜啦。我话呢个喺《论语》里边咧，其实就讲过嘅，就系话呢个系孔子嘅理想生活，亦都系我最中意嘅一个嘅徽章。因为我写咗其他嘅都有啦，其中一个就系普选孟元啦。咁呢个系人都知啦。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孔子嘅理想生活。孔子咧系即系春秋时代嘅人啦，咁大家梗系以为佢餐餐都系讲埋晒啲道理，闷死人。咁其实唔系嘅，绝对唔系。咁而呢一四个字嘅意思，其实就系孔子嘅理想生活，就系话暮春嘅时候咧，就系着啲好舒服嘅、轻松嘅春天嘅服装。咁但系咧，就喺呢个沂水嗰度咧，就喺度玩水。咁点解系咁咧？其实系孔子系一个理想生活，就系一个好理想嘅游山玩水嘅政治清明嘅生活。咁其实咧，好多人咧都好以为我成日中意讲政治啊。其实政治里边咧不断都系讲打讲杀噶啦。其实啱啱相反，我自己理想生活咧就系静静地平静咁喺度生活。呢个春服玉仪咧就系我最理想嘅生活，即系可以玩下水嘅，着住啲好轻松嘅服装，同屋企人啊，同弟子啊，或者同任何啲好朋友一齐，系我最理想嘅生活。但系就系因为呢个世界系太多嘅纷乱，于是就我哋啲对个世界有少少理想或者有少少公义嘅心嘅咧，就免不了就想行出嚟咧去做啲嘢。其实呢个春服木仪咧，系我真真正正系我好希望嘅生活。咁所以我今次嘅挥春就系其中嘅一条就系咁样咯。咁希望同各位拜年啦吓。 其实唔系噶，阿苏，我哋吓，我哋思华，我哋喺澳洲咪每日都春服木仪咯。 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啦，都是我们都是来自香港啦。但香港今日的纷乱，或者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乡是这么纷乱，又或者不是我们的家乡啦，譬如我们看见个世界，尤其是2014年这个这样的即西方社会或者这个中东地带，都是非常之纷乱呢。我真的极端主义或者那种恐怖主义呢，是令我觉得是非常不舒服。我可以说我人生呢到了当然啦，我人生最大的冲击其实就是在我个人生活来讲，就是1989年的六四，因为它导致我是影响我未来很多的抉择。嗱，我自己在2010年的家里发生一些大的事，导致我都是有些变化的。嗰阵时系我爸爸有重病，并且喺中国内地啦吓，咁呢个系对我有好大嘅变化，不过都系喺个人度。但系我相信喺2014年咧吓，喺我对呢个世界嗰个感受度咧，我系觉得最唔舒服，同埋可以系最唔开心，同埋最即系觉得个世界真系越嚟越好似令人好心灰意冷咁啦。咁当然亦都系包括雨伞运动之后嗰种香港往何处去呢种感受，系好难忘嘅呢种感觉咧。我自己总结2014年，我系觉得系好灰啊！希望2015年好啲啦。所以春服木仪咧，真系好希望唔系净系我哋啊，老老实实，我哋喺澳洲梗系可以啦，我哋系好幸运嘅。咁但系希望世界上好多人都能够即系有呢种咁样嘅真真正正嘅享受。而好老实讲，呢个孔子嘅理想生活就系因为孔子冇，所以佢先写出嚟嘅啫。 喂，咁糖水你咧，你有啲咩同啲听众拜年讲啲咩啊？你会？ 恭喜发财咯，最紧要都系最紧要都系发财啦， 都要钱嘅啫，身体健康唔健康唔重要啊，最紧要都系恭喜发财 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咩嗰啲唔紧要，最紧要发财啦。 仲有啊，阿伯实最希望你嘅细路仔系快高长大啦， 健健康康啦，个个人健康康啦，即系 身体健康 系最，即系香港近排都即系好多流感呢样嘢影响住啦，即系心理都受到极大嘅影响啦，咁身体健康最重要啊，各位吓。咁讲翻澳洲啦，讲下澳洲先，跟住我哋先翻香港。因为咧，澳洲咧近排有个人就好高兴，嗰个人就 Tony Abbott 啦，就系、是、因为咧党佢党内有想推翻佢做呢个嘅党领党魁嘅呢个咁嘅部署啦。咁但系咧最尾咧佢系喺内部投票当中咧得到2/3党员咧系去支持咧，咁佢系继续做翻佢嘅党魁，咁即系咧继续做澳洲嘅首相咁样。所以咧佢咧应该系今个新年里面最开心的人，我同水系嘛？ 我就觉得唔系，应该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系 Bill Shorten 啦。 点解咁讲？ 梗系啦，哇！你谂下，如果 Tony Abbott 吓，你落咗台，阿 Malcolm Turnbull 上，因为突然间有一个 突然间有一个咁 popular 嘅对手，跟住自由党又可以重新出发啦，即系再晴朗啲一天，将过去嗰啲唔好嘅政策洗咗佢啊，又可以摆翻一啲受欢迎嘅政策出嚟啊！就我谂最开心嗰个应该系 Bill Shorten 啊， 因为嗰个白痴继续做。 诶，系咯，计二玩好多啦，跟住落去。 其实三分之二咧，算唔算系多数咧？即系有三分之二嘅支持啊？ 因为佢嗰个 ministry 咧，一定要投支持嘅， 系嘛？ 所系啊，所以计落其实佢系支持度其实好少，就系咁样计法。 澳洲传媒咧，成日都讲话咧，通常有啲咁嘅点讲，有人想作反啊 ，OK 嘅时候咧，如果嗰个 leader 个党魁咧 ，OK， 即系成功地护，即系保护到自己嘅时候咧 ，OK， 佢依个礼拜 support 成嚟咧，就应该做好多唔同嘅政策嘅。基本上咧，佢依个礼拜就叫保镬嘅保镬州，基本上佢就要去同每一个咧，里边嘅 minister 咧，就去氹下佢啊，嗱，你支持翻我啦，嗱，而家之前咧就有啲动乱，而家但系咧我会对你好啲噶啦，咁样佢应该 support 成要做啲咁嘢嘅，但系又唔系，睇嚟佢做反对声音做惯咗， 系天生嘅反对。嗱，其实短短一个礼拜之间咧，就已经有两单大嘢啦，一个就系有一个人权报告咧，就批评嗰啲叫咩 refugees 啊，难民，佢系嗰啲儿童 asylum seekers， 系 asylum seekers 嗰啲儿童，佢哋嗰个状况咧系好差，而家咁 OK 啦。咁你一个人权报告出咗嚟，人权组织有一个报告出咗嚟，咁你正常嚟讲，你就系政府就话我哋会睇呢个报告啊，我哋会处理啊，或者我哋收到啲报告嘅时候，我哋收到就已经处理咗件事，我哋会做咗啲乜嘢措施去应对啊咁样。阿博特嘅反应咧就系攻击呢个人权报告，同埋攻击呢个组织咧，话呢个组织同埋呢份报告咧系不怀好意咁样去攻击佢个政府，同埋之后Malcolm Fraser 咧，即系唔知系之前嘅自由党嘅主席咧，做嘅总理咧，都出嚟去批评翻呢个阿博特佢呢个咁嘅反应。 咁俾返啲 background 大家先，俾返啲 context 大家。其实呢即係博特上场之后呢，其实对呢个嘅 Asylum Seekers， 对呢个嘅寻求庇护者呢，其实比较啲铁腕嘅手段对待。基本上呢，佢因为佢上场之前呢就同英承啲係啦 ,stop the boat, 吓唔好俾啲船入到嚟澳洲嘅水域，吓唔需要，咁大家呢就可以唔需要将大家嘅辛苦钱呢就去照顾呢班吓寻求庇护者啦咁样。咁所以呢佢 defend 返即系佢自己个党以后嘅决定咧，所以咧佢先有咁大反应。但系咧，即系佢，我有时觉得佢即系惯咗做反对党吓、啊，即系佢依啲咁嘅反击啊、攻击啊，佢以前就即系好吃香，因为佢做反对党嘅时候咧，只要乜嘢都反嘅时候咧，咁就 work 噶啦嘛，因为佢反对党嚟噶嘛，系咪？咁但系佢而家唔系，佢执政党嚟噶啦嘛，佢而家系佢话事嗰个嚟噶嘛，人哋即系要大方啲，有时要谦虚啲，有时话啊，我明白，我哋会接受，我哋会睇下啲咩改善嘅地方，但系唔会喎，佢好似由一开始到而家都系咁样喎。 第一 stop the boat 咧，我相信系呢个 Tony 咧系最，如果我哋了解呢个 asylum seekers 嘅问题喺澳洲系造成几大嘅财政嘅影响嘅话咧，佢其实而家嗰个 stop the boat 咧，其实系真系有好大嘅即系改进吓。嗱，我手头上未有资料。 依样嘢系啱嘅，佢系 冇错， 嗰个系做得。 仲有咧，其实爆成，我哋好多年前咧系曾经已经讲过咧，其实呢啲所谓人权报告，我唔系话唔赞成。人权当然系呢个世界上嘅核心价值啦，尤其是我哋澳洲系一个民主嘅社会。但系你知呢啲咁嘅人权报告好多时候都系好鬼左嘅呢个，而家呢个世界咧就向住即系反左派出发，或者我自己同我觉得同我世宗几相似嘅，就好鬼憎啲左仔嘅真系。咁所以咧，我听到阿 Tony 讲呢句说话，梗系唔好听啦。老实讲。有时啲真话或者冇乜cover 嘅说话系唔好听，但系我其实咧，嗱我个人啦，我非常之系个人，我几赞成嘅其实，可能你哋会闹我，但系我觉得即系好鬼憎呢啲所谓人权报告。我自己成日觉得，如果澳洲嗰啲难民都算系个人权嘅状况好差嘅话咧。我哋真係面對唔好講最 extreme 嗰啲咩 ISIS 嗰啲咁嗰啲恐怖主義啦，即係你其實澳洲無論係對監反對或者對任何嗰啲 asylum seekers 咧， 系根本唔好话差，系好到咧系唔合理啊！咁所以咧呢个人员报告我当然冇睇过啦。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呢啲阻滞咧系好鬼做戏同埋好鬼扮嘢。咁所以咧，当然我个报告我未睇过啦，但系我哋一路都有跟开呢啲，都知道澳洲点可能系一个人权状态好差嘅状况咧？根本冇可能。 系系。 仲有如果我哋即系 compare 下，最近咪台湾又有一个嘅即系嗰啲囚犯啊，即系挟。持一个监狱长啊，嗰啲事件，你真系觉得，台湾都系一个民主社会啊，但系嗰啲嘅囚犯状况真系非常之恶劣，真系。咁所以咧，我唔系，咁我觉得凡事啊，梗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噶啦。咁但系咧，我又几中意阿 Tony， 不过我都几中意佢咁样下啦，我必须要食。咁变咗咧，我觉得佢几直接啦。 唔紧要，唔紧要啊！ 唔好意思，你哋继续闹佢。我最赞成咧， 唔紧要，梁振英都系佢支持者嘅。 系梁振英的 Henry 你的唐水你继续 讲。我谂有一点就系、是，其实呢个报告唔系话讲紧批、那个批评嗰个重点唔系对所有人，而系主要系关于嗰啲儿童。嗱、啊，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就系话佢嘅反应啦，同埋呢个 Royal， 我以为系用衰格嚟去形容，佢不嬲都衰衰格格。 呢即系呢个机构唔系话咩阻滞嚟嘅，即系其实系一路以嚟系一个 bipartisan effort 去做嘅嘢嚟嘅。即系其实我自己 Facebook 都睇到一啲朋友嘅 comment 啦，即系大家个关注点就系话佢嗰个反应，即系佢反应就话关，即系基本上佢就话关我卵事啊！即系基本上佢就系咁讲，即系如果系就系咁样咯。咁大家令大家惊讶嘅亦都系咁样咯。 呢件系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 第二件事就是佢呢两日佢就炒咗呢个党鞭啊，自由党嘅党鞭咧，呢、這个 Philip Rudolph， 即系 听讲做咗好 老政客， 做咗好耐嘅，即系点讲老臣子啊，老臣子又唔啱喎，即系或者系德高望重喺党入边非常之德高望重嘅一个政客啦，咁。 我真系唔明喎，佢啱啱先至喺嗰个 spill 度，即系我唔可以话险胜啦，但系即系起码生安全到女啦。咁但系喂，你啱啱安全到女就开始喺度大开晒戒喎。 系，即系唔知做乜嘢，真系。其实而家澳洲呢个政策状况咧，其实系 好乱，真 系好乱，同埋几即系糯味嘅，根本上就系闻到一啲。就系、是、你谂下而家好多人指责呢个财政司呢、這个 Joe Hockey 啦， 就话因为佢 budget 做得差，平衡唔到啊，诸如此类。但我自己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咧，根本得 Joe Hockey 一个人有 policy 啫嘛，而家成个澳洲政府就系得 budget 一个 policy， 即系就算我即系、就是、我用同情嘅谅解，觉得啊你而家要做翻平衡个 budget， 咁但系嗰啲 policy 唔系一啲真系好嘅 policy 啦，首先，咁我俾尽你系。六十分啦，但系你当中有啲好 controversial 嘅，例如你 direct 嚟嗰个大学嘅学费啦，你而家基本上除咗呢、這个budget 之外，你 foreign policy 你譬如 medical 你唔知点啦，你唔知道又要 佢唔讲啊，佢唔解释啊，佢唔俾 explanation 啊，好 轻咗度啦，你 education 嗰、那个direct 嚟嗰个大学收费轻咗度啦，又冇 policy 啦 ，even 你 foreign policy。系澳洲系即系加入咗几个联合国嘅委员会啊，咁样有啲国际上有啲代表，但问题你最重要嘅一啲外交政策系冇发表过嘅政府，即系话譬如你点样处理中国啦、印度啦，即系呢啲咁样嘅呢啲你围住亚洲点样，你嗰个政策系乜嘢，从来冇讲过，一年上咗场年几咯，所以其实系几懦嘅而家嘅情况，我自己觉得。 我唔知道佢系咩保镬啊，点样好啦？佢近排咧就话，因为咧雪梨即系澳洲嘅楼价，即系基本上系砰砰声咁样上啦，即系住个澳洲除咗堪培拉之外，其他几个城市都系，即系俾好多点讲，你问我就觉得好多大陆人嚟买楼啦咁样。咁而家个现时嘅 policy 就系咧喺外国嘅投资者咧嚟到，即系譬如话你唔系公民啦 ，OK， 你唔系揸 visa 过嚟啦，你系唔可以买旧楼嘅 ，OK， 你系只可以买楼花嘅啫 ，OK， 仲要系 apartment。 OK， 呢个系现时嘅 policy。咁但系咧，因为上一届政府咧，即系呢个嘅工党呢个政府咧，上场之后咧，佢废除咗好多审查嘅手段啊。咁基本上咧，就而家咧就传言就话好，其实有好多人咧系即系暗码底咧系即系偷偷地咧去买啲旧楼咁样。咁令到啲楼价咧系咁升咁样嘅，推到啲楼价好劲咁样，好多大陆客咁样。咁佢就话咧，而家咧佢呢排咧就话啦，佢要打击呢班即系外来嘅投资者啦，咁样咁如果佢做到啦，其实系好。 我想问下呢样嘢 confirm 咗未噶？ 佢喺一个嘅 interview 度，佢将会咁做，但系佢基本上咧，佢次其实十有八咧，佢讲完之后，佢啲嘢都系唔会做 嘅。咁我每个政府都系咁噶啦，问题就系仲有啊，点样去查先呢样嘢？话明喺个即系地下经济咧，咪咁容易查到啊？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啊，真系。 咁但系起码佢 realize 到有呢个咁嘅问题。系啦，咁佢着眼点样去做下，对市民嚟讲都系好事，因为其实而家咁嘅楼市咁样飙升法咧，真系对成个社会系冇好处。 我唔知啊，因为第一我哋都话任何政府我哋都要夹住啦，第二其实呢一啲咁样嘅钱，即系咁样系纷纷流入嚟，反而系对澳洲嘅经济啦，即係如果從個政府嘅角度嚟睇咧，係即係起碼係有好多嘅外資流咗入嚟咧，係咪會更加好咧？即係佢其實呢一著咧係扮嘢嘅啫喎，可能係 多數都係啦，氹人 係啊，多數都係扮嘢㗎啦，係啊。咁你哋又点样睇咧？嗱，澳币突然间咧，因为我喺香港嘅时候咧，睇住佢跌嘅，真系啲钱咧揸住越嚟越少。咁但系相对嚟讲，因为我一咁样睇咧，我就反而会觉得，唔会更多人嚟澳洲置业。我话死啦，澳洲啲楼咪仲升得劲？ 系噶，系。 因为我喺香港两个月跌咗起码10%。 系啊，系啊，唔止10%啦。我之前琴日都讲过澳币，我系foresee澳币应该会即系喺5蚊嗰度徘徊好耐啊，相信将会。咁冇嘅，翻去以前最平均个价值啫，都系咁，但系对，即系对我哋自己本身喺度住嚟讲，咪即系唔会有太大影响嘅。但系 当然系啦， 对经济希望真系好似 RBA， 即系佢希望减息系做到嘢啦。如果唔系，就真系白减嘅啫。 应该系会多咗人嚟旅游啊、留学嗰啲，一定系会多咗嘅嗰啲。 但系可以挨几耐啊，另一回事啦。OK。即系都还看今次个政府睇下会唔会学识真系转变，学识真系去听多啲民意吓、啊，去做多啲真系有建设性少少嘅嘢啦。 同埋应该有好多外资嚟买嘢咯， 系啊， 美国佬啊， 咁老老实实、啊，其实全世界钱都喺度跌紧，系美金强啫。我哋而家讲话即系美金啊，即系港币啦，所以先会好似觉得系即系澳币系贬咗值啫。但系 actually 你话同咩即系欧罗嗰啲比啊，根本佢都冇 compare 嚟讲，都唔系话贬值，都唔系有贬值添，可以咁讲吓。 咁讲完澳洲，讲下香港啦。嗱，咁思华，我知道你翻咗香港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嘛？咁我想问一下，咁你真系经历过吓成个雨伞运动嘅结束到而家呢个后雨伞运动嘅时候啦。 嗱，其实我系12月9日翻到香港咧，咁所以其实咧12月10日系正式清场嘛。我两日都有去到呢个雨伞运动嗰个最后喺金钟个清场阶段，咁就。是都已经是好疲累啦，感觉上所有参与嘅人都好疲累啦。不过就啱啱因为要清场啦，又掀起另一种嘅难舍难离嗰种感觉啦。但其实都觉得是好无奈啦，每一个人都好无奈。所以我亦都同两位女士系做咗一个少少嘅访问啦、 嗯。 但我亦都必须要讲呢，其实警方系非常之克制，因为我第二日嘅清場，我差唔多係去到最後，我係到走嗰時候咧，我係要俾身份證，佢係抄低我個名噶啦，已經所有要離開嘅人都要登記身份證，咁變咗我自己一路睇住就係都好平靜啦，冇乜嘢。咁但 係客仔咧都知道夾埋曬都完啦，唔 係咩？ 係啊，咁你有冇見到啲差到搏人嗰啲？ 完全冇喎、啊，絕對冇喎、啊，即係我因為喺金鐘，我就冇去其他嘅地區，咁就。完全冇，系超乎尋常地系斯文添，即系直情 好 扮嘢 啊！ 真 系， 即系包括民主党嗰啲人又好扮嘢啦，坐晒喺度等人拉，好似好烈士、好壮士咁。其实大家都话快啲拉啦，唔好搞咁耐啦。由朝头早到咗成3-4点都未开始，咁但系即系成个场地我都有行咗一次啦，咁都系觉得 如果佢係好熱火朝天嘅時候，我冇參與到都係幾可惜嘅。咁但係我就到咗最後嗰個時刻先喺度，都見到呢件事啦，只能夠咁講嚇。 咁之後點樣啊？喺即係香港經過雨傘運動之後，嗰依兩個月， 我自己就覺得相當沉悶啊！嗰個政治氣氛，即係我有啲朋友都有去睇下嘅，咁但係都係覺得好無奈，好無奈咯。咁我自己屋企人又年紀比較大啦，爸爸唔翻年紀比較大啦，咁我同佢哋一齊呢啲咁老人家嘅，梗係覺得你搞事啦，即係唔使講㗎啦，呢啲好正常嘅老人家嘅反應。咁而我同佢哋去嗰啲場地，好多時都係去酒樓陪朝頭早陪佢哋飲茶咧。咁一般嚟講，啲人都係我其實都唔係好見到佢哋講呢件事啦。咁但係就我好奇怪地就發覺原來咧，而家朝頭早飲茶，我喺銅鑼灣飲茶啦，咁啊好多大陸人喎，咁所以成個氣氛咧，你就覺得係相當之我諗香港而家都係咁啊，度度都好多大陸人嘅。咁如果朝頭早你飲茶都見到好多人講國語喎，咁你覺得哇，唔知佢好似去咗咩地方咁？但你話個政治氣氛係點咧？我就覺得係相當沉鬱 嘅。我只可以喺 Facebook 度睇到香港嘅事啦，咁樣。咁其實我見到好多時啲 status 都係我啲 friend 嚇買咗啲雨傘運動嘅書啊，嗰啲雨傘運動之後回顧啊，即係好多回顧啊，好多即係文字嘅轉述啊，開始而家走向依個範疇喎，喺一個回顧 view。但系冇乜前瞻，即系唔知道前面条路应该点样走。 我谂就系咁咯。嗱，我自己咧就年轻人真系见得唔多啦，因为都冇乜机会，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啦，同爸爸妈妈嗰一代添，咪80几岁嘅。咁自己嘅朋友都唔系年轻人啦，咁同佢哋倾偈，佢哋基本上都唔系好中意讲政治嘅。咁同埋佢哋好相当之退避啊，因为佢哋不嬲都知道我系一个比较前进啲嘅人啦，可以。咁佢又唔系好中意同我讲嘢嘅，咁 费事撩起你嘅。 是啊，费事撩起我，咁我觉得即系佢哋即系唔系话唔系好朋友，系好朋友，但系既然大家都唔系好想讲，咁我冇乜特别讲啊。咁但好似你咁讲，我都成日睇书啊、睇报纸啊嗰啲，我都系觉得又或者我听其他嘅网台咯，我自己感觉就系非常之沉郁，冇乜即系只系喺一种好似系大风暴之后嗰一种嘅平静。咁同埋好似阿白石你咁讲，讲得好啱嘅就系、是。我想大家都好像是心有个伤口，或者是有些事发生了，大家都想平静一下，再想清楚其实究竟这件事你不要说叫它成功或者失败定怎么都好，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参与的市民，我想大家都是在一种的在这里休养生息的这种状态，还有想下究竟前路应该怎么走。整个社会其实一啲都唔政治化㗎，即係我相信如果我做一个月返去就好唔同啦，连我爸爸都话喺个酒楼呢都分成几派㗎，即係赞成或者反对呢个雨傘运动，但到我返去12月初嗰阵时已经完全冇呢种咁嘅感觉，朋友之间亦都基本上都唔系好讲，好似喺大战之后嗰个平静咁样囉。 睇新闻啊都好多啊，光复上水啊，光复屯门啊，光复沙田嘅运动。 呢一个就反而系呢一两个礼拜嘅事，嗱，我自己初期翻去12月头嗰阵时候咧，就见到佢即系执笠啦，成件事咁啊，执咗笠之后就冇乜嘢啦，咁嗰个社会又好似是咁样嘅状态。但我嘅个人嘅感觉咧，因为我都话我喺湾仔铜锣湾一带即系居住同埋即系喐动噶啦，唔系嗰啲地方系令你觉得厌恶到咧。平时我翻香港，我一定周围行啊，我会去离岛啊，或者去附近行下，或者行公司啊，或者行街啦。我今次是即係非常之特別地，係完全唔出街，我淨係喺屋企睇書，因為我發覺原來香港已經係一個完全唔適宜一個正常人行嘅地方，因為你全部都係逼到你咧，我哋嚟咗澳洲咁多年，你都知啦，好鬼怕逼噶嘛。我話俾你聽，如果我而家喺百貨公司見到有個人喺度，或者喺附近有個人，我已經唔想行去嗰度。咁但你喺香港咧，係周街都係人，仲有每一個任何一個我生活嘅環境都係人咧。你自然覺得呢個根本就唔係我嘅世界，唔係我嘅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就會盡量退避啦。我因為喺灣仔銅鑼灣一帶咧，我其實自己成日行咗又跑馬地，因為我中意食完飯之後去街散下步嘅，即係做下運動啦。咁我自己其實就入佢嘅地方，其實係成日喺跑馬地，因為我只係覺得喺我附近嘅地區係唯有跑馬地係冇人冇強國人，然後任何一個我所有嘅地區都係咧，你會覺得我真係頂唔順，我唔可以再。 如果唔係因為爸爸媽媽喺度，我會即刻買幾條走。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完全生活唔到喺呢個城市咯，我係覺得非常之反感。 系真系咁夸张？ 铜锣湾真系好惨噶，你知唔知啊？真系好悲哀噶，成件事。湾仔亦都系我长大嘅地方咧，成件事都唔系，即系唔系我能够容忍。仲有话俾你听，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嗰种执法嘅不公咧，你系喺个每一个嘅环节。嗱，譬如我自己喺湾仔咧，我哋屋企附近就有个街市，咁我其实同爸爸妈妈都系每一日就同陪佢哋去街市买餸啦。咁我發覺啲小販管理隊咧就係非常之勤力個，直情企曬喺個馬路中心咧。於是嗰啲小唔係小販嚟，嗰啲係商户嚟嘅，就唔敢將啲魚啊、嗰啲雜物啊、嗰啲搬出去賣啦。咁成個街市咧就好似幾齊整啊，因為啲人唔敢將啲即係啲東西啊搬出去條街嗰度賣啊嘛。但我就啱啱見到咧，我喺Apple 嗰間平 Apple Shop 啊，喺銅鑼灣嗰間咧。嗰、那個 Apple Shop 好多人㗎嘛，但係門口裏面呢居然就有啲大陸嗰啲人呢直情坐喺個 Apple Shop 嘅門口呢就喺度賣，我諗係賣 iPhone 啦，好多盒㗎，成十幾廿盒㗎。佢哋有啲企喺度，有啲坐喺度，但係居然係一個小販管理隊都冇。咁於是我就覺得有冇搞錯啊？你嗰啲小販就管理我哋香港嗰啲人，就唔使佢哋做生意，即係阻人哋做生意啦。呢啲咁嘅大陸來客呢就已經揸曬啲咁嘅 iPhone 喺正個蘋果嘅 shop 門口咁樣賣。咁當然我會做嘢嘅啦，我就試過有一次去投訴，去嗰啲即係企喺個街市嗰度嗰啲小販管理隊度，我話阿 Sir 啊，唔該你行去嗰度啦，你行過兩條街就係嗰間蘋果嘅 shop， 我話點解你唔去管理佢哋啊？佢話：嘿，阿姐，我已經有人喺嗰度。我話你講笑啊？我話我日日都唔見有嘅。佢話你而家行過去啊，而家行過去裏面有。我話而家行過去都唔得㗎，我話你要成日企喺度噶嘛。我話嗱，你而家咪成日企喺個街市度咯，點解你唔去嗰度企喺度阻止佢哋咧？咁我話嗱，你而家就阻住我哋香港啲人做生意，大陸啲人咧你就唔阻，你啱唔啱先？你公唔公道先？佢話啊唔緊要啊，小姐你投訴啦，我好我投訴。咁佢話嗱，你即係咁，我做咗一套嘅投訴嘅嘢啦，投訴完一輪啦。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如果佢哋去嘅話咧，嗰啲大陸人係會走嘅，但係佢哋唔係成日企喺度噶嘛。咁我又試過係報警啦。我又試過入去蘋果嗰個 shop 裏面講，我話點解你會容忍人哋可以喺你前面賣你嗰啲 products 嘅？咁於是佢話：阿小姐，我唔係容忍啊，不過我哋已經報過警，做咗好多嘢，但我都即係搞唔掂。我話你咁大間 shop 啊，你成日報警，你係蘋果係全球嘅最大嘅一個嘅即係店鋪咧。我話如果你做多啲嘢，我唔相信咧香港嘅警方唔會做嘢。咁但係總之你就係發覺咧，嗱，第一我唔知執法部門係點解咁樣做啊，咁你會覺得好唔舒服咯。香港嘅人就俾佢哋逼到已經冇曬食嘢又冇地方啦，行街又冇地方啦，做生意又冇地方啦。但係有啲人就喺度咁公然唔守法，而我哋嘅執法部隊咧，亦都係淨係針對我哋香港人。咁我會覺得係好一個咁嘅社會，你點忍咧？唔係你唔忍耐咧，你就成日都要去投訴，咁好煩噶嘛。 咁所以我所以覺得就係衍生咗好多呢啲咁嘅光復上水、光復屯門、光復沙田嘅運動啦。嗱，思華，我問你啊，我做過 devil advocate 啦。嗱，如果而家喺譬如有光復灣仔、光復銅鑼灣嘅運動，你會唔會參與先？ 我當然會啦，我如果可以，即係第一老老實實，我唔係一個年紀細嘅。我一定会参与，我可能会带头添，但我真係觉得呢，如果到我哋呢啲妇女啊，即係妇道人家都要行出嚟大声喺度嗌呢，个我真係觉得我唔能够，即係我唔能够接受我係一个咁样嘅人囉。但事实上喺香港而家你唔系咁呢，其实你就俾人逼同埋墙角。呢、这个咪系一个点解咁唔鍾意香港嘅原因囉。冇可能一个普通嘅即係妇女鍾意静嘅或者鍾意过一个自己嘅生活呢，都要行出嚟喊打喊杀咁。即係做人點會搞到咁㗎？點解呢個政府會搞到我哋而家咁㗎？我真係唔想啊！頭先我仲同你講話，最理想嘅生活就係春服木兒喎，咁搞錯而家要我行出去，成個癲婆咁喺度嗌，但係唔係咁你又點呢？我覺得應該會咯，我一定會咯，我根本就希望銅鑼灣灣仔要快啲添喎，嗰間崇光百貨呢已經完全冇香港人㗎啦。 嚇唔係話係咩？我好耐冇去過崇光，真係。 你唔好去啦，你会觉得好讨厌噶。 我四月咧会带埋我个仔啦，同埋我女翻去嘅，所以咧我都有啲担心。而家我仲要住上水添，咁所以，唉，我都唔知点算而家。 系，唔系你唔好去行街咯，你匿喺间酒店里边咯，而啲酒店又细到呕噶咯，咁你咪一日屈喺度咯。我通常我就喺图书馆嘅啫。 不過我都想講下先嗱，光復行動咧，我當然係非常之贊成咧，而且呢一個啊，絕對係咁樣嘅，用一啲咁樣嘅行動去叫囂，其實我最唔贊成噶。不過呢個係必須嘅，因為而家已經係逼到冇地可走，即係香港人都唔可以喺翻自己香港好好咁樣購物、行街、舒適地生活嘅話咧，必然要做啲嘢。你唔係咁樣咧，政府就唔會做嘢噶。雖然呢啲行動咧，我唔係好贊成嘅啫，亦都係對有時對啲旅客咧，真係裏面有啲唔係真係咁差咁啊，係唔公道。但係正係因為社會或者個政府嗰啲政策係咁差，導致一啲太過暴烈嘅行動，呢一個我哋係冇辦法嘅。 咁但係嗱，我就明白點解頭先思華你就講到嗰種無奈感，就係好似好正正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咧我又唔贊成嘅，但係咧我冇辦法，我俾人逼到埋牆，所以我就要咁樣做，即係呢啲叫呢啲咪叫無奈咯，係咪？ 仲有我想講下咧，其實香港人我亦都有一個觀察咧，就是、一個好慘嘅感覺咧，就係佢哋係好麻木嘅。即反而我哋好耐先翻去一次咧，嗱，當然我哋亦都係對社會嘅觸覺比較敏鋭嘅一批人啦，我哋先會搞呢啲咁嘅嘢嘅啫。咁我哋覺得好麻木咧，成日同佢講，佢哋覺得啊，唔係咁點啊。咁其實我又覺得佢哋係，即係好疲累嘅，成日都喂嗱，老老實實，我幾個月翻去一次，咁我去報下警啊，投訴啊，咁都 OK 啫。喂，如果你要我日日喺香港，冇理由咁樣做啫。喂，好疲累噶嘛。其實呢啲嘢都要搞好耐㗎，咁仲有個問題就係、是，譬如話，如果我日日都翻工，我試過有一次我都頭先同你講過啦，開麥後，我話我由金鐘，我已經喺金鐘站裏面，我準備去灣仔，我相信一個站啫嘛，我已經預咗15分鐘約咗人，哇！估唔到我六班車都上唔到，我直情遲咗到添，我直情覺得。喂，你係咪真係想人死啊？我只係試過一次，以後我就避免嗰時間約人同埋做嘢啦。咁 anyway 唔緊要啦。但如果我係喺今，我係要放工嘅人咧，我每一日都要噶，其實。咁嘅時候咧，我心諗人都癲喎，日日都係咁，即係一係我就揸刀斬人，一係就自己自殺。所以我都有時明白點解嗰個台灣嗰個細路仔咧，姓鄭嗰個殺人咧，我諗佢真係知逼到癲咗個人。但係台灣唔係逼到癲咗，即係香港嘅人咧，我真係心諗其實都相當斯文喎。亦都有另一個感覺，就是、可能佢哋日日俾人哋逼少少，個感覺就反而冇我哋咁強烈。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日日俾人。逼一寸，咁我哋唔係啊嘛，幾個月翻去一次，嚇點解變成咁嘅？嗰種感覺係非常之強烈，而最可怕嘅咧就係人嗰種冷，即係嗰種麻木啊！你知道咧，如果人一麻木咗之後，我亦都曾經講過，我話台灣曾經喺228事件之後咧，因為政府嘅一種嘅大力嘅，即係暴力嘅，即係對民間嗰啲嘅抗暴嘅一種嘅，即係擊殺嘅話咧，導致民間社會嗰種嘅反抗嘅能力咧，係20年咧都冇咗嘅。即係我其實幾驚香港啲人咧就係咁，而家仲係話有啲帶頭人咧，即係喺唔同嘅區嚟到係即係作出一啲嘅行動，希望引起政府或者居民嘅注意。但我就好驚有啲人咧係越嚟越麻木嘅話咧，你慢慢就香港會變化曬嘅。呢個係我最恐懼同埋覺得係我覺得我自己啲朋友係。 唐水咧，唐水你點樣睇近排香港呢啲咁嘅零星啲嘅比較零星少嘅遊擊行動？ 根本係必須㗎啦呢樣嘢。而係出得嚟太遲啦。差啱少少講啦，即係我前嗰排又翻香港又去咗紐約嘅。你去同紐約嗰啲人傾呢，佢都會講㗎，佢都會鬧啲遊客㗎，佢就叫你唔好去 Midtown， 唔好去 Midtown 即係時代廣場嗰度呢，唔好去嗰度。咁其實你係可以去接收遊客，但係你應該集中佢喺某啲地方㗎嘛。但係因為你香港人有好多嗰啲地產商啊，同埋你香港政府啊，你係將成個香港捲曬入去，所有人捲曬入去呢個咁嘅漩渦度，仲要係殺雞取卵咁樣，每一寸嘅土地都係開曬金鋪，每一個間鋪位都係賣奶粉嘅。咁點樣生存一個地方？你咁啊，自然反抗係好自然嘅事嚟㗎啦。我覺得其實今日未做節目之前咧。咁啊，我哋倾过话，思维会讲关于香港啦，我都谂，香港有冇讲啊？香港真系太监信耶稣啦，真系吓、啊，大家都知系乜啦，有咩好讲？系反而就系呢个礼拜嘅光复行动同埋退联啦，退联成功啦，即系你觉得 诶呢个地方未死嘅，仲有少少希望嘅咁样咯。 喂，唔系、哦、退联啲人话吓、啊、退联边个最开心？共产党最开心、 啊。 依 好多人都系咁讲，阿蔡子强啦，或者一啲嘅，我谂系一啲所谓泛民啦吓。 冇噶，咁佢本身学联都系一个类似泛民咁类似咁嘅大中华嘅组织嘅时候，其实都好正常嘅。你见到如果系蔡子强啊或者呢啲人咁讲嘅时候， 系佢。 咁但系你哋两位对退联有咩嘅睇法咧？ 即系其实系新一代嘅力量系已经系去到学生嗰度咯，好明显就系、是。 新一代嘅共产党红色力量定新一代嘅本土派港独力量？ 本土派啦，当然系本土派啦。即系你睇得出，你首先就系话你要有咁嘅投票率啊嘛，你要咁嘅投票率就系话学生系关心呢件事嘛。你如果话嗰啲人系共产党动员到去退联嘅话，咁呢样嘢系。冇人知系唔系啦。其实大家可以听翻有啲分析，就系话如果你作为泛民，你觉得哇呢个系共产党最开心嘅，咁但系呢个人民嘅取向，咁系咪佢应该检讨下咧？定系点咧？我真系唔知啊。佢反而去攻击个即系啲检讨嘅意味喺入边都冇咯。 好正常啊，即系好似佢以前咁样，其实即系佢唔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嘅，佢系觉得系有龙女鸡作反，咁跟住你喺即系成个团体喺内部里边嘅撕裂咁样，你就系罪魁祸首，即系你系搞屎棍，即系你搞到而家咧就民主运动嘅一个好大嘅退步啦，咁样佢会咁谂嘅。 嗱，但系我就一定要讲出咧，我当然希望呢一个真系。本土派喺呢一个嘅大学校园里面生根，所以咧而家个投票率都非常之高啊，四十几吓。第二咧就系即系可以系退联成功啦。嗱，第一我就唔系好赞成退学联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读大学喺香港都读大学啦，咁我都读过香港大学嘅其实吓。我香港两间大学，中文大学同香港大学都读过。我自己就觉得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学联就系非常之左嘅，直情系一个左派组织啦。咁所以我当时亦都系一个左派吓。咁所以咧就从来都系中意学联噶。咁直至最近，因为呢个雨伞运动，学联都系一个嘅中心啦，我可以话，你承唔承认都好，起码政府认为系，市民都应该认为佢系一个嘅领导嘅一个嘅组织啦。咁但系我亦都一向都有好有泛民意识咧，就是、我成日觉得团结咧系好过分裂嘅。咁但系我自己今次根本我一路都怀疑，究竟系呢一个红色力量喺大学里边系做嘢，定系因为系本土力量嗰个嘅成功咧？我唔知道。因为嗱，阿唐水其实你讲得啱嘅，无论如果嗰啲系真系我哋香港嘅市民，佢哋嘅投票就系佢哋嘅愿望，无论佢系中意左中右，只要系真真正正人民嘅投票，我哋就要尊重人民嘅选择。不过我其实咧而家都几惊，因为而家两间大学里边嘅相当多嘅学生根本就唔系香港人嚟嘅。第二，尤其是系非本科生啊，即系读本科生以外嘅啲，譬如硕士生啊、博士生，绝大部分系大陆人嚟嘅。咁喺咁嘅情形咧，今次嗰个嘅投票系咪真系我哋香港学生嗰个嘅一个嘅缩影咧？我唔能够肯定咯。仲有我几觉得咧，其实大陆人都系几中意大陆政府啦，或者红色力量咧，系几想呢个系香港大学或者任何一间大学系脱离学联嘅。我认为啫吓。所以我从来都唔鍾意蔡子强讲嘢，但我又觉得今次佢蔡子强曾经行出嚟讲过话，如果港大退联嘅话呢，就一定系大陆政府最开心，或者叫中共最开心。我唔系一定唔 buy 呢个感觉。咁所以呢，我主要嘅观点，我就想讲出话，其实而家呢个香港大学嘅投票呢，唔知系咪真系香港大学嗰个大部分嘅香港学生嗰个嘅投票结果嚟㗎。不过 anyway 唔紧要，我哋如果系做得出投票呢样嘢咧，就必须要承认并且尊重个投票结果，并且要检讨啦，系咪先？就算真系红色力量喺度作法嘅话，你都要检讨下点解你唔够红色力量咯？ 即系冇噶，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其实咧任何形式嘅改变咧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就实在太平静，或者系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其实可能系而家系歇息紧，而家系唞紧去预备另一场嘅运动。咁样啦，即系另一波更加大嘅运动咁样啦。咁但系喺呢段时间嚟讲，其实每一样嘅改 面无论系一啲零星嘅一啲嘅游击嘅即系光复行动啊，亦或者系呢啲即系喺学界里边自己本身嘅呢啲咁嘅退联又好，唔退联又好，呢啲咁嘅 debate， 基本上系好事。呢啲改变咧系令到呢个话题更加多人讨论，更加多人知道发生咩事咁样样咯。 咁同埋咧，亦都要睇得出，其实香港大学嘅退联咧，可能引致其他大学都会嘅。呢个都系一个可能系第一波嚟嘅啫。 咁同埋我谂好睇你点样睇泛民呢个组织，尤其是系喺雨伞革命之后，你点样睇泛民咯？ 泛民已经系垃圾嚟噶啦，雨伞革命之前或者后都已经系 hopeless 啊，亦都唔需要对佢有任何嘅期望噶啦。我谂我哋而家真系期望嘅就系香港新嘅一代。 作为一个泛民嘅或者类近一个泛民嘅学生组织， 我唔认为泛民等于学联噶，呢个系我嘅睇法啊。 所以就系好睇你点样睇泛民这个组织啦，尤其雨伞革命之后，咁同埋亦都系要点样睇学联呢个组织，佢所谓领导呢个雨伞革命，系啊，佢系一个领导啊，但系佢系领导成功定领导大家走向失败呢样嘢咧？问题好多人搞到佢领导大家走向失败嘛，呢样嘢。 呢一场咁大嘅一个嘅运动咧，一个咁嘅革命咧，真系第一，即系我哋睇历史都冇乜可能第一次系成功啊，第二。你面對一個咁樣嘅咁混咁衰格嘅死人政府，第三，我哋香港人或者香港學生都係欠缺經驗嘅，真係。其實我今次去咗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我去咗台灣同埋去咗大陸同埋去咗日本啊，咁唔好睇得太遠。我去咗台灣兩日啫，我淨係喺個書局街度行，嗰條叫重慶南路咧，我個酒店就喺嗰度，我主要就係買書啫。即係其實我點解要去台灣買書呢？因為我已經對香港嘅書局咧就覺得好討厭，因為太多簡體字書啦。咁於是覺得好討厭。點知我去完台灣之後，我發覺原來又係咁。我之前覺得好討厭，我話點解會搞成咁？即係台灣真係至今墮落。台灣係有民主選舉，而且係有國家嘅政策可以係阻止大陸嘅，即係多多少少都阻止到大陸嗰個經濟啊各方面嘅侵擾。但我去到呢個重慶南路睇書局咧嘅書咧，咁啊當然佢比香港好啲，但係非常之大多大陸書，根本有啲人有啲書局就係大陸人開嘅。嗰條重慶南路主要就係書局街嚟，我哋可以成條街都係書局嚟。於是你會覺得，即係台灣嗰個本土咧都相當受到侵擾。我自己係一個係即係就咁係一個買書人咧，都覺得好唔舒服。咁仲有我見到佢哋好多嘅產品裏面咧都係用簡體字。我試過有一次去買一啲嘅即係紀念品咧，咁佢有啲台灣好鬼文藝㗎嘛，好多好多書籤啊、簡籤啊，咁又用啲簡體字寫㗎嘛。佢一係就簡體字，一係就英文喎。於是我話點解你冇繁體字嘅？咁佢話：哦，呢啲係俾遊客。我話我係香港人嚟㗎，我要睇繁體字。我話仲有，我話點解你哋要自己？我真係差啲想講至今墮落。我話點解你哋唔保存你哋嘅文化啫？如果嚟得台灣嘅人，自然就唔使睇簡體字㗎啦。睇簡體字使鬼嚟你台灣咩？我直接同佢講，我話唔該你同你老闆講啦，你保持翻你嘅台灣文化好唔好？哦，我哋嚟到唔係要睇簡體字㗎。 你冇去成品？ 成品唔同，成品唔同。我都我冇去成品，我今次反而我去行啲古，我其实睇嗰啲书系古代书嚟噶，古装书嚟噶，嗰啲都好多简体字先老土。成品都算啦，成品系一个相当时代性嘅即系书局啦。我知佢都有简体字书，亦都有繁体字。我反嚟香港，我就有去成品。喺台湾我就冇啊，因为我唔系咁中意啲咁时髦嘅嘢。我去睇重庆南路嗰啲，其实系一啲嘅古籍书店嚟嘅。古籍书店，如果你都系简体字，系一件令人非常讨厌嘅事。咁同埋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我会不断表达我嘅意见咯。我成日同台湾嘅人讲，我话我哋你唔想变成香港，唔该你就保持你自己啲嘢。咁有如果系本土嘅台湾人，其实佢哋都赞成嘅。但你会发觉，原来大陆嗰个侵扰啊，我系两年冇去过台湾啊。咁大陸個侵擾原來喺台灣咧，嗰個都係非常之顯著。不過有個好處就係佢冇咁多人，即係爭好遠啊，同香港。但係佢嗰個文化上嘅侵擾咧係相當嚴重嘅，因為我相信台灣更加容易，因為台灣人係講國語咧，大陸人又係講國語咧，係更加容易去溝通啊佢哋。咁所以令我係覺得滿不是味兒嘅，即係以為台灣係一個比較嘅樂土或者香港人可以去 relax 下嘅地方咧，原來台灣都係有好大變化。我翻咗去大陸，我坐咗高鐵咧，我真係想講下咧，其實高鐵真係一個絕對垃圾嘅大白象。 嗱，因為咧，我爸爸媽媽都年紀大啦，但佢哋就想坐下高鐵，咁於是我就話：，誒、哎，你哋咁年老就唔好去啲遠嘅地 方。唔好 做 啲咁刺激嘅嘢啦。 唔去凍嘅地方，因為喺香港係一個冬天啊。咁我就話不如咁啦，我就同你去廈門啦。咁於是就好開心咁買咗啲高鐵飛，就同佢哋去廈門玩啦。啊，最大嘅問題咧，第一，原來咧你買高鐵飛咧係唔可以連座位嘅。我話吓。咁我哋四個人去啊，同埋我老公啊，即係同爸爸媽媽去。咁我話唔可以連座位，咁點啊？咁買飛嗰個人就話冇。咁 即 我 冇得 話 揀位定點？ 冇得揀。咁佢話電腦點樣出就點樣出。我咁點解唔可以講嚟改下你個電腦系統？我世界上有啲咁嘅情形嘅咩？我話如果我一家四口有兩個小朋友咁，好似阿爆石咁，你一個3歲，一個1歲咁點啊？咁佢話冇。咁我可唔可以投诉佢？你知啦，我好乞人憎啊，成日投 诉。 你可以投诉佢，不过已经有啲好多人投诉过噶啦。我话咁我都要投诉。我话点可能有咁嘅制度噶？佢话你试下有冇运气啦，有运气就会得噶啦。我话我唔想要运气，我净系想要一个好好嘅，我可以拣座位。仲有我话我想坐窗口位啊，坐高铁咧系想即系睇窗外嘅风景嘛。佢话冇。咁我话算啦，咁后来 你坐高铁梗系坐中间啦，唔会撞啊嘛。 唉、哎，咁唔好理，唔系坐窗口位啊， 大佬。 咁唔好理啦，咁算啦，呢、這个都系即系第一件事，我已经觉得超老土嘅啫。咁第二咧，原来咧我就喺深圳上车啦，去到厦门。深圳上车去厦门，居然系要4个钟头车。咁其实啲朋友都话点解会咁耐嘅，后来我系咯，点解要咁耐咧？其实厦门好近嘅啫嘛。咁后来发觉原来喺中途咧停咗10几个站。哇，咁点叫高铁啊？诶，停10几个站，揸车肯定快过去。仲有，我睇咗佢嘅时速啦，因为佢有个牌懒衰咁样写住时速几多嘅。其实时速最高系205啫。咁我话205又点高铁呢？咁我买嘅飞明明系叫高铁飞，咁但系咧后来佢哋宣布就叫自己做动车，咁我唔理你叫乜啦，动车即系有动力嘅车，即系每个车卡都可以自己独立，都可以有动力。但我咪觉得第一呢、這个高铁咧就真系废嘅，因为其实佢唔能够开到好高速。第二，既然系停咁多个站，又点样可以成就一个所谓高速嘅铁路咧？咁仲有喎，因為你搭高鐵咧，佢要你起碼早40分鐘去個車站啦。仲有所有高鐵車站係遠離市區嘅，你起碼揸車都要半個鐘嘅。咁所以加加埋埋咧，我晏晝2点钟上車咧，我朝頭早8点钟已經由香港出發去到深圳嗰度飲咗個早茶，然後再去呢個高鐵車站，我足足係用咗。比搭飛機仲要多時間，因為我又第一次搭啦，我又驚中途啲交通有啲咩閃失啊等等啦。咁於是我發覺，仲有去到咗廈門之後咧，又要再接駁車先去揾到自己嗰間酒店，又要係半個鐘頭。咁 total 我覺得我前前後後咧用咗起碼5、6个鐘头。咁我覺得我即刻當時反省喺香港嗰個所謂高鐵啊。嗱，香港都係有高鐵噶啦，而家起緊，但係又起到半撚坑咁，然後又大量超支啦。我就諗，如果係一個所謂咁樣嘅高鐵，第一佢嘅時速並唔係高啦，第二仲有佢並未解決呢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咧。我心諗，咁呢一個咪係一個超衰格嘅大白象咯，而且係揾我哋香港人笨，揾我哋香港人嘅錢，然後做埋啲好無厘頭嘅嘢，然後又完全達到唔好效果。咁我就係覺得。呢、这、一個咪就係中國咯，中國就係專做埋啲即係唯一嘅就係會益咗啲貪官嘅嘢咯，但係對市民即係一啲好處都冇，而對我哋香港人就係極端擾民嘅一件事。嗱，我真係搭完呢個高鐵咧，我同我哋成家人咧都媽媽聲啊，真係媽到七彩，直情啊覺得係世紀一個最大嘅揾笨嘅事。咁我唔知你搭过高铁未咧？我真系觉得原来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即系成个中国咧就系都系一啲 A4，你唔绝对唔好对佢有任何嘅期望，如果唔系你就会非常之失望。因为我屋企人都系非常之失望。 使鬼搭火车咩？如果咁样， 我觉得搭火车 搭成个 起码都合理啲，同埋咧你又唔使提咁多嘅时间，提早咁多嘢啊，咁鬼多嘢，仲有啊，佢又检查得好鬼衰格噶。佢係要所謂實名制咧，你每個人咧又要喺度排住嗰條長隊咧，就喺度等入車廂。咁我爸爸媽媽年紀老咧，你叫佢哋80几歲喺度等成幾個字咧，根本就好不合情理。我心諗點解你唔開多幾個窗口俾人哋坐上去嗰架車度咧？佢個高鐵咧係差唔多開嘅時候咧，佢先俾你排隊。咁你排隊又排幾個字喎？大陸啲人排親隊都好恐怖噶啦。咁然後咧就要臨臨聲上架車廂嘅喎，因為架車就嚟開。